馆。扮演运动员的工作人员凌晨分成多组登上旅游巴，共有80架旅游巴从奥运村和残奥村的5个不同区域出发，前往主场馆。东京都等9个都道府县的紧急事态宣言将在星期一解除。东京奥组委等机构听日开会，以决定奥运场馆的观众人数上限。有报道指人数将定在不多于10,000人，为免人群聚集增加新冠病毒的传播风险。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昨日宣布取消场外大型直播活动，并将部分场地变为疫苗接种场所。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天气酷热，正午时分新界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昼天气酷热，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二骤雨增多，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眼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响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响景隆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响收费广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九龙塘对行道的道路工程仍进行紧，中快线封闭，龙尾去到浸会桥面。而红磡就有路面维修，红磡南道去何文田方向介乎爱景街和红丽街之间的唯一行车线现在是封闭。而西九龙道路就有个道路改善工程，直到今晚的11点，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跟收费广场部分的慢线是封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喂，子龙，我是刘佩龙啊。 喂，我是岑亮啊，想同你倾下。 哦，我知道啊，我打埋俾曾洁莹先。 老豆，虽然咧你就冇李小龙咁好打，又冇李嘉诚咁有钱，更加就冇李敏镐咁靓仔啦吓。唔紧要噶，因为你爱我嘛。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晚深宵2至6，轻谈浅唱不夜天。子龙、岑亮、刘佩龙、曾洁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消费券计划7月4日起接受登记啦！年满18岁嘅合资格香港永久性居民同新来港人士，可以上 consumptionvoucher.gov.hk 登记，或者将书面表格交去指定银行同邮局。阿里 PHK、八达通、拍住相或 WeChat PHK 4-1，分期收到5000元消费券。7月17日或之前完成网上登记，仲可以喺8月1日收到第一期消费券。齐齐消费，大旺经济！ 中女彭程， 宅男曾志豪， 中女宅男 沙很大， 沙很大。 6月20日嘅星期日晏昼啊，吓父亲节快乐、啊，曾志豪。 我会接受你任何嘅祝福啦、赞赏啦， 系 冇错，我受得起。虽然我生不出来、 啊、 多谢你啊，多谢你啊，系 系咁啊，即系今日嘅日子系属于你哋噶啦，系嘛？咁啊，亦都同我哋心机旁边嘅听众系啦。如果你系父亲嘅，咁啊，当然啦，祝福你父亲节快乐开心，系嘛？今日同你啲细路去边度玩先？ 我怀疑父亲节同母亲节嘅谂法都一样嘅。 点啊？ 你话嗰日可以唔使做嘢就好啦、 啊， 例如嗰日你可以唔使凑仔就好啦。 其实我都好明白嘅，即系 啦，你話呢一個日子當中咧，最好嘅慶祝方法就係俾翻少少時間個爸爸，或者係啦母親節嘅時候俾翻少少時間個媽媽。 其實喺父親節，你最想就係慶祝情人節咯，即係你希望嗰日咧，你就可以唔係做父親嘅身份，就做情人。但係矛盾嘅地方就係、是，如果你唔係一個父親嘅，你點會享受到父親節呢一個嘅？哦節日的待遇俾你咧嚇， 啱嘅， 所以呢個世界永遠都係咁噶啦。不過我覺得父親節其實都算不錯噶啦，佢同婦女節相比差好遠啊。 係， 即係因為唔係 相比， 唔係個女人中意慶祝婦女節嘅。係啦，佢哋會覺得關我咩事啊？婦女節，我唔係婦女啊。 喂，泛指嘅啫呢個， 我係女士啫。即係你慶祝女士節 ，OK？ 喂，唔同啊！ 但我哋男人冇所謂，變咗父親咧，其實唔代表係一個即係有問題嘅，變阿叔節就唔得啦。 喂，明白。但係唔係性質唔同啊？婦女節都係有啲即係女性權益，我哋要希望繼續追求平等，所以你繼續要慶祝婦女節，其實真係未平等，所以每年都要嗌一次。 係咯。 父親節又不同啊嘛，係咪先？一日知道你哋一年365日裏面都非常辛勞啊，希望。在364日都表扬母亲的时候，有一日都表扬你们、 啊、其实母亲是惨一点的、因为你开心不开心都问候母亲是不是其实有时 候这个是 get 来 的, 是的你一听到这些说话、作为爸爸都说、其实你开始是骂我但你们每次生气都是骂我妈都没办法的所以我们都 OK 的都接受这件事 不要骂不要骂不要骂、今天这个日子应该开心最后是星期日先是 不是是的、父亲节呢我觉得晏啲都可以跟大家即系倾下咧， 倾下父 亲节，特别系咧，即系我好想都知道，即系做咗爸爸之后咧、有冇应该咁讲，有冇人咧发觉自己做咗爸爸之后咧，魅力大增嘅？ 魅力， 即系我哋咪成日话有一个人有好多变化嘅，譬如有啲最老土就话，哇佢留匹须咧就成熟啲嘅，咁有啲人就话，你睇佢出嚟做咗嘢之后咧，个人稳重咗啊，咁啊，再唔系就话啊，你睇佢结咗婚之后生性咗啊，咁但系咧，其中一个变化，我好想知道就系、是、有冇人会话？做咗爸爸之后咧，我要好惨啊佢，佢未做爸爸都冇咁有魅力噶。 一阵我哋可以讲， 我一阵真系可以同大家研究一下，究竟哎呀喺条街度会唔会多咗女仔望我咧？ 啊，不过的而且确都有呢啲咁样嘅变化噶，咁但系点变咧？咪变得圆润咗咯，好多时候都 魅力、啊， 幸福咗咯， 魅力、啊， 开心咗咯。 因为咧就 做咗爸爸先知道做爸爸系点噶嘛。 唔系，同埋我觉得魅力呢啲嘢咧，都系同嗰啲醇酒佳酿一样，你系需要。沉淀一下， 时间嘅浸淫， 仲要俾啲时间佢。不过我觉得恐防咧，就大部分嘅爸爸咧，都系俾人当咗其中一只酒名咯。 点啊？ 就系嗰只淫酿， 系， 仲要系大嗰只。 即系点解？因为无病呻吟啊，成日都。 唔系，你知呢三个字讲出嚟都几次闹紧佢啊？系咪先啊？你应该有体会喎、 啊。我有体会俾人闹啊，梗 系。唔系啊，你对而家呢啲佳酿，你应该好有体会 嘅。我真系觉得即系啦，我哋成日都系讲咁多嘢啦，即系要不断吸收先得噶嘛，即系好贫乏啊，觉得自己里边咩都冇啊。 系咩？ 个脑里边。 我觉得你个人好丰满啊。 完全都冇啊，所以一定要去 吸收。内涵好丰满啊。 吸收多啲即系唔同嘅。知識啊嚇，頭先你講話咧，嗱父親節咧，其中一個禮物咧好熱門嘅，就係送翻啲佳釀俾爹哋，即係你見到好多出邊嘅宣傳都有嘅。咁啊咁啱得咁巧咧，真係 佳麗得唔得？ 佳麗都得，阿媽俾你咯。 阿媽咪就個佳麗咯， 俾你咪得咯，或者佢扮個佳麗咯。你知最近啲選美活動 OK 噶 OK 噶，我都中意噶，我都覺得你靚咗而家。 东涌罗街啊！ 喂，你唔好真系再讲个红到爆啊！而家佢就算唔使攞冠军，佢已经系冠军啦。你检讨下自己啦。 系我知啊，我知啊，所以呢啲选美活动都真系啊，值得大家继续去留意啊。 好嘅，讲翻佳酿。 今日父亲节系啦，讲佳 丽住。 系啦，咁啊最近去上堂，咁啊读紧一个嘅课程。 哇！你又进修啊？你 吓 进修啊？ 进修要进修吓，系啊，咁啊读咗一个读紧啊，系啦，关于一个日本嘅清酒嘅课程。 嗯， 系啦，咁。读得完的话就有个证书攞啊，咁样叫利酒师啊。 利系边个利啊？ 口字边做个利益个利，利酒师系啦，即系其实好似清酒师咁嘅意思啦。 我以为即系伸条利出嚟，唔知道做乜嘢咁样。 咁你都要试噶嘛？ 系咪个意思即系话试酒嘅意思啊？即系攞条利出嚟。 试酒系其中一样，咁你食嘢都会用条利去 taste 啦，系咪？系啦。咁呢个 course 呢一个课程咧，就系教你点样去品尝清酒啦，认识清酒啦，跟住点样推广清酒咧，佢嘅部分。所以考試是分三 part 嘅。 你一嚟就講考試，果然係香港人。啊、你呢只係有證書認證嗰種嚟嘅噃。 有啊，係啊，咁啊，所以咪要進修一下咯，係啦、啊，即係。 上堂咁啊，係平日上堂嗰啲日子嚟嘅，即係好得意。一上堂嗰一日咧，嗰個老師咧就話啦：嚇，即係你咁鬼得閒，咩人嚟嘅啫？嚇，平日晏晝可以走嚟上堂都有嘅咧，真係。真係得閒啊！啲閒人啊嚇，閒人係咩咧？有幾個都係當然係飲食界啦。咁啊，另外一啲即係好似我哋呢啲咁樣，就好中意鑽研一啲嘢，希望學多啲嘢。咁品嚐佳釀嘅時候，希望可以實淨啲啦，即係有啲知識啊。 中意飲酒就飲酒啦。 系 呢文化嚟噶嘛，系咪系咪？反正都真系都喜欢啦， 都系 咁样学下咯。咁啊，第一堂都其实都系我谂大家如果买啲书睇，会教你有咩类型啊，用咩米啊，有咩分别啊，跟住然之后就又品尝下咁样啦。第一堂主要讲下点样考试咧。 嗱，你有试红酒噶嘛？ 系啊， 即系有冇即刻有个分别啊？即系会唔会话试红酒同试清酒咧？ 都用个杯。 但技巧啊，各样嘢会唔会已经有唔同噶啦？ 都差唔多啊，其实你都要观察啲颜色啊，要闻、啊。 但清酒唔使透气噶嘛，系嘛？ 有啲要嘅，原来 系咩都要噶。 系、啊、 我就问呢啲咧，有冇呢种嘅？ 我都有问呢个同样嘅问题。 系清酒使唔使透气噶？ 系啦、啊，要即系有冇需要啲要 air 一阵啊？原来有啲都要嘅、哦，不过即系学咗有即系几样嘢啦。我谂大家下次如果去饮清酒嘅时候，或者嗰啲清酒嘅推广员去介绍嘅时候咧，咁你可以讲到 我要喺女仔面前威，啊、我要学边几样可以威啊？ 边一类型嘅杀鸡啊？ 可唔可以拣翻一个衬个女仔嘅类型？譬如佢唔系有冇得咁样分噶？因为啲人有。讲噶嘛，可能红酒都会话，我觉得你似系即系比较纯啲啊，你似系多啲唔知咩，即系纯啲咪你到而家都唔俾我拖手咯，系啦。咁清酒有冇都讲系要 有啲分啲类型嘅， 系啦， 有冇初恋嘅感觉啊，或者 有 啲比较 有冇狂野啲啊？ 成熟啲啊，系咪啊？即系有啲见识啊，嗰啲有，而且确实系有。 例如会点样 嘅？其实佢有四种类型嘅口味啦，正所谓即系如果你比较泛指一啲嘅话，就 系 分爽。醇同埋熟啦， 芬 系啦，芬系芬香个芬，系啦，香芬个芬， 美芬 系啦，系啦，冇错，有一个美丽芬香嘅感觉， 冇错， 你一早已经讲咗出嚟啦， 就熟咯， 真系好彩到得 熟咯，唔系就熟啦， 唔系呢个就系芬。系啦，即系我哋平时饮开啲，你 但系你个分唔系嗰个分嚟嘅， 我个香薰嘅薰啊嘛，咁你就系美薰就系个芬芳啦，得啦，好啦，就系你平时你最中意嗰啲啦，就系淫漾啊，大淫漾啊嗰啲，即系闻落去有啲花香啊， 好似 果味啊，咁样就 系 薰啦， 系 啦，咁呢种系大部分嘅喺香港里边饮到就系呢啲啦，爽系咩咧？ 爽 嗰啲冇咁芬芳嘅 ，OK， 饮落去咧就少少辛口嘅咧。我哋平時買炸雞嘅時候咧，通常你見到嗰個 label 咪寫住金口、新口嘅咁樣嘅， 崩口有冇嘅？ 崩口係你自己做成嘅， 好 係啦。咁啊，少少新口味， 係啊。 咁啊，呢個咧就係飲落去冇咁 即 係 辣辣地嘅啦，應該係咪所謂嘅新口係咯？ 係啦，咁啊，聞落去就可能係一啲少少米味咯。咁佢不嬲都係米醋， 係 啦， 係啦， 又或者你可能又會聞到有一啲芝士嘅味道， 芝士 係啊 ，cottage cheese 嘅。 點解啊？ 真係原來都有嘅喎。 咁好笑，點解佢啲米撈咗芝士啊？ 係啦，我下一堂話俾你聽。 好得意喎，呢個真 係。係啊，好得意。咁你觀察啲顏色。颜色虽然都系啲少少接近水嘅颜色，但又可能咧会深色少少、米黄少少嘅，系啦。咁跟住然之后就芬爽就醇啦，系啦，醇咧就另外一啲嘅风格啦，又吓可能佢闻落去嗰啲咧又 柔和啲嘅 乳制品味嗰啲又多啲嘅 乳制品 系啊 奶啊 奶味闻落所以咧真系你唔试过咧。就真係原來唔知道嘅，好啦，跟住然之後仲有最後就係熟啦， 哎呀， 即係成熟個熟啦， 係咪即係你啊？ 或者是我同你加埋熟，因为都真的需要时间。 哦，即是沉淀得耐啲。 沉淀得耐啲，喺江湖的经历真的多少。 唔系你啦， 一定是我多你啲啲咁多嘅，即 系 你唔好再喺度乱咁噏。 系噶。 咁咧睇落去咧，真系啦，连个样一睇落去就知噶啦。 都知系熟嘅。 人哋睇落去咧，好似水咁嘅颜色，你睇落去咧有少少阅历嘅话咧。好似塊面啲面色咁黃黃地， 哦咁樣噶會， 係啦，香港比較少揾到嘅原來呢啲， 咁樣係 聞落去咧，我上次啱啱上堂試嗰種叫做即係熟比較即係擺耐少少嘅清酒咧，哇原來聞落去咧好得意嘅， 係 一種羅漢果味嘅， 會唔會真係羅漢果嚟嘅咧？ 喺米做噶嘛，即係所以你。 上呢堂咪长知识咯， 好得意喎，但 好得意啊，有 咁你饮得多唔多啊？即系系咁每一 试酒饮少少咋， 即系可唔可以话试唔真噶？ 点会试唔真？ 即系你试唔真嘅再饮多次， 你咪想人哋上完台台翻起出，咪每人倒少少嘅啫。试酒你饮唔晒，同试红酒一样啊，俾你吐翻出嚟。 嗱，我仅有咧饮清酒咧，我觉得最好玩嘅一个步骤系咩咧？就系佢同饮红酒唔同，就系佢会俾你拣酒杯啊。 哦， 我觉得呢个真系最中意玩嘅一个游戏步骤、啊。 你红酒你可以都可以拣酒 杯。系咩？我冇见佢叫你拣杯。 饮 Burgundy 嘅酒杯个、啊、口阔啲嘅。 唔系 肥啲阔啲嘅， 佢个只不过系特色一个啫嘛。 你拣嗰啲细，哎呀唔同，有蓝色有红色，有大口啲啊， 好得 意噶。 你谂下咧，即系点解你带女仔去饮晒 K 咧？好玩嘅地方咧就系、是、Mary， 你先拣咗酒杯先，哇，成盘拎过嚟。花多眼亂、啊， 你揀咗支酒先講啦。 係啊，跟住揀完支酒就再揀呢、這個。 跟我揀你今晚， 是 你係變咗佳麗。 係 啊，所以誒學咗好多嘢咯，都真係。 好啊。 咁啲同學仔個個都問好多唔同嘅啲問題咁，所以即係 有冇我問得咁精勁啊？ 好精勁，非常精勁。 我覺得老師嗰個好中意我。 係啊，咁我所以都覺得啊，學多學多一樣嘢咯。 你要學幾多堂啊？你總共 學四唔知好似四堂。 四堂，我就可以開始考噶啦。 誒、啊，跟住就考試咯。係、哦、啊，其實好多人啲過去呢幾年都有興趣讀唔同嘅 course 嘅。 要啊要啊。 讀完呢個 course 之後咧，佢有啲 degree course 嘅可以繼續讀 上去。係 係咁誒，所以進修啦。持續不斷進修，我相信大家都向住呢條路去諗㗎啦。 飲一杯先啦， 飲翻杯。 哇！飲完之後辣㗎咯喎。 所以咧，真係少飲怡情，試到個味道嘅分別，咁就得咯。 我一定要睇下你同熟嗰只酒有幾夾先得。 喂，我哋聽眾同你熟啊，繼續黐住我哋啊，喂！ 暗中见到，使我心冲动，忘记世界一切像迷路。啊，那漆黑无意在脑海中飞舞。啊，定眼望似水般在流露。人自然舞步，气温升高，像歌梦被震动，激光中最高。今天恋爱要创新，车厢中女说最真，请把身躯再走近。What's your name？ 我以我心满步 ，I love you， 盼望你可听到。What's your name？ 现在你可告诉 ，I love you， 盼同你可到老。让我问，尽量发问，愿亲近，尽量靠近，抱紧我，送我一吻，快快快扑向我身。 嗰就係草蜢嘅《滿身火燙的女人》啊！講下呢啲嗜好咧，其實真係大家都有好多啊！最近嗱，除咗你話清酒嗰啲之外咧、我有啲朋友，我諗你係啦，你早排都有學咖啡啊， 係啊，又學咗三四堂， 係啦，或者葡萄酒啊嗰啲咧，其實喺街嗰度咧好多呢啲咁嘅課程 嘅。係，我覺得咧有型嘅，因為咧即係我呢啲好膚淺嘅啫嘛，你就係諗住咧，即係你點樣同一大班人咧喺吃喝玩樂嘅過程裏邊咧，你可以。啊！漫不經心，好隨意地就拋出一啲好學術嘅説話出嚟。 哎呀！ 哇！這個真係到時你攞曬彩啊，贏到爆炸真 係。係，我就唔敢咁好似你咁拋書包啦，話、要贏啦。我只 係 覺得希望有一日咧，係啦，講起呢啲即係佳樣啊，或者講呢啲知識啊，可以下一次去到呢啲地方嗰度睇下。 係。 咁跟住然之後認識哦，原來用咗咁樣嘅方法喺呢個地方咁樣做出嚟嘅，咁、豐富自己。嘅知識同埋豐富自己人生、啊、 我見到你頭上有光環啊，同我啱啱好成為一個完美嘅絕配啊！我呢啲就好貼地啊！ 係啊，拋書包啊嘛， 係啊， 你男人最中意係咁噶啦。 係啊，嗱，咁啊，你就飲酒啦。咁我最近咧，我就咧即係黐翻咧個電腦咧睇嗰啲劇啊。咁咧，其實我發覺有幾套日劇咧都好啱我哋節目咧啲女士咧，即係可以研究一下嘅。即係我覺得我哋有機會咧可以攞嚟做啲主題添嘅。咁啊，兩套日劇咧應該都唔係話新到。 套即係咩啱啱上線嗰啲嚟，我見到都做咗30幾集㗎啦。咁一個呢就係有北川景子，咁都即係之前都有鬧過有啲唔知嗰啲咩婚姻嗰、那個、哦、即係嗰女女星啦。咁呢佢就有一套呢就叫做好似全员离婚啊，定係唔知离婚家族咁樣呢，就專門係講呢即係幾個日本家庭呢佢哋面對離婚呢個問題。即係嗱，真係好好直白， 好貼地， 好貼地。同埋佢唔係講其實以前日劇都有一套叫《平成離婚》啦，都係講佢哋即係呢啲叫做 幾耐㗎啦， 好耐啦，平成你諗下，而家都零和咯， 係 啦，佢就係都係講緊話日本社會面對嘅離婚問題嘅。咁啊，一間可以再講少少啦。另一套咧就係、是、個女主角我都唔記得叫咩名啦，因為唔係太好紅嗰啲嚟嘅。但係個日劇名我得意，叫咧《獨活女子嘅唔知咩生活守則》。 哦， 咁咧 似我哋《中女宅男》喎。 係啦，其實我話點解都值得討論咧，《獨活女子》。一个咧，佢就话佢介绍有个女主角咧，佢就想一个人过日子，一个人过活。咁佢就宣扬咧，就话其实一个人生活咧，唔系净系话自己一个人睇戏咁简单嘅。佢话你要喺里边咧揾到好多乐趣，而佢系深信咧，一个人咧可以得到个乐趣咧，唔单止唔会少过，甚至乎咧比起咧一班人咧。佢覺得係更加多嘅，咁佢點樣去演繹呢一個嘅理念出嚟咧？佢就我睇咗三集，佢就每一集咧都有一個主題嘅。譬如佢第一集就話咧，一個人咧去食烤肉，即係佢哋好中意食嗰啲你當韓燒嗰啲 friend 啦。佢話咧，佢覺得得到好多個滿足同埋樂趣。咁咧，佢就唔係淨係講緊話食嗰部分，佢係話咧，一個人食烤肉咧得到嘅樂趣咧就係話。可以完全尊重自己個人嘅意願， 中意嗌咩嗌乜啦， 而唔需要咧就隨波逐流咧就跟隨大眾。佢話咧係唔使受壓力啊，即係冇群眾嘅壓力，係過自己中意過嘅一種生活咁樣。咁然後佢有一集咧就話佢一個人咧行動物園同埋水族館咧，佢覺得呢個先至係一個即係可以真正去享受同埋認識呢一笪地方嘅最好方法。但佢背後又帶出一樣嘢，就係話你知唔知自己中意啲咩咯？因為佢舉例咧，佢話好多人去動物園咧，你係從來都唔會諗就話你中意睇邊只動物，你淨係話有聽講好犀利喎，動物園邊去睇啦咁樣。佢以前都係咁嘅，去到後來咧，佢一個人行動物園，佢就想話俾自己聽，我要揾一種咧，我真係愛上佢嘅一種動物去特登去欣賞。咁佢亦其實就透過呢一集咧，就所謂教大家咧，一個人嘅時候點對自己好啲咧，就係你要揾到。自己中意啲乜嘢？咁佢記得要佢每 享受獨處啦，其實都要喺嗰個環境裏面發現到一啲嘢咯。 係啦，即係咁，所以佢得意嘅。咁每一集咧，佢都有一個場景係佢一個人先至會過得愉快。咁但係咧，佢有少少商業成分喺度㗎。佢咧，譬如話有一集咧，就講話佢就坐咗一架咧名貴房車嘅包場服務，咁可以咧遊走喺東京街道啦咁樣。咁佢最尾就真係話俾你聽咧，大家歡迎可以光臨咧東京呢一間嘅出租車公司啦。佢就好多名貴嘅房車咁樣，但係咧得意喎。你睇嘅時候咧，你唔覺得佢係植入式廣告喎？你仲覺得咧，佢係好似俾緊一個指引你咧，就話哇，如果我係一個獨活女子咧。我都好想有呢種服務，我都想咁樣去體驗一種生活。 唔核突嘅，佢啲植入式廣告 係啊，佢你仲會覺得幫到你咁樣嘅。咁頭先講話離婚嗰個咧就好笑，因為佢就講緊即係北川景子自己同佢老公一對嘅婚姻啦。咁然後大家各自嘅父母咧，即係四大長老咧，咁啊三個家庭啦。佢就講咧，就話呢三個家庭都想離婚。 哦， 你話邊有咁邪嘅先？即係嚇，即係親家同埋自己屋企人再加埋 氣嚟做啫。 係，但係佢就全部都有原因嘅，係啊。咁譬如佢會有啲就會交代就話呢啲係上一代依靠男人冇經濟能力之下嘅嗰種婚姻，所以佢哋要離婚啦。有啲咧就係俾太大嘅自由度對方，但係原來你係冇尊重過對方嘅。 咁 佢都係想離婚嘅。咁所以佢都點出好多所謂婚姻嘅問題咁樣咯。 不過佢呢個又幾貼地， 貼地哦。 我相信佢哋都有 特別日本 啊，係啦，遇到呢啲嘅。即係情況好介紹啊，一個人獨處梗係可以好開心啦，係咪先？可以去邊啊，去邊都得。咁但係有啲嘢又做唔到嘅喎。 例如咧， 例如上太空咯， 上太空可以。 係啊，要幾個人先上到？不過呢個係 嫦娥都係自己奔月啫嘛。 Astronaut in the ocean， 太空人一個海島。 係咯。MKT Universe All Set Class 나머진 Twiniverse Two of Us 그정도로만족못해 The Carnival of the Dirt 봤지뭐내가네앱이아쉬워나저저기기운을떠 How low can you go? What you know about rolling down in the deep When your brain goes numb You can call that mental freeze When these people talk too much Put that shit in slow motion Yeah, I feel like an astronaut in the ocean Ay, What you know about rolling down in the deep When your brain goes numb, you can call that mental freeze. When these people talk too much. slow motion, yeah. I feel like an astronaut. Yeah. Rainbows, let's go. Ballet de chua da sesco. Hinch pop playboy mask. Looking at laptop pasco. Monjiga sign the passport, huh? Hajiman neji bun chua Alaska. Uri ji guan li bi ni opa war. Gup don bonen sokdo ga tana na ni gen na naska. Nain zeng gen yong a Disney. Nain ain't tracking the business. Nain in bulla I'm listening. Gunya in moment I'm seasoning. Let's go. MKI teasing. Let's go. Rainy season. Cause I know everything about rolling down in the deep. Fetching another man's track. Want the music inside tag. 새로운 기준 실력을 제시. 세워진 nation. 미친 놈 마치 I'm Jesse. You thought no, not a baby. I don't call a hoe or lady. 침대와 점심 난 maybe. Different spot. You know I gotta act the steady. 면전에 튀겨친 why you so loud. 세니고 푸른 다음 잘 자라 애기. 그래 너 혼자 써라 은왕과. I'm from the golden era 90s baby. How many follows you got? 그래 봐야 우주에 먼지보다 더 작지. Out of this world an astronaut. And my ocean excited. 개꿀이. 그게 난데 해볼라 해도 I'm down. You know I can be humble. I'm a king showing money to be show. 외로 계속해서 do number. No European baby. Yo, I just do mine and my ladies. 거기 혼자서 넌 계속 to bang. 뭐를 원해 물어봐도 보보보. 니온 여자지만 I'm winning. 다시 뭉쳐도 four brothers. 해봐 날 따라 넌 못해. 어글 어글어 same up. 술이 나지 delaying ladders. 이젠 주기로 지쳐 lessons 배워야 하는 여기 fake is. 내꺼 넌 money 벌져 check. 우리 난 money 벌져 check. 이 언니가 이 money 싹 다 버려. 신스답게 나 지켜 man on.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喺台湾，陆委会话听日起调整驻港办事处服务方式，但仍会维持必要运作，唔会中断服务。民进党副秘书长林非凡话，派驻香港嘅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嘅人员今日上昼起全数撤回台湾，办事处只系留低当地雇员，批评中共想用逼台湾撤回嘅方式嚟孤立香港人。而陆委会发表声明指，港府自2018年七月起要求台湾驻港办事处人员签署一中承诺书后，先能够继续留港或发出新签证。批评北京同港府以一中承诺书设置障碍，影响台湾驻香港办事处人员的轮调同正常运作，片面违反2011年双方换文内容，要对台港关系同民众权益受损负所有的负上所有的责任。陆委会重申拒绝台湾在港工作人员签署一中承诺书的政治打压，亦都对北京当局同港府提出严正的警告同谴责。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在网志表示，本港社交距离措施维持至到嚟紧嘅星期三，当局会视乎疫情发展、疫苗接种计划的进度以及疫苗气泡措施的落实情况，认真检视是否有空间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并会尽快公布。对于欧盟成员国通过将香港纳入旅游安全地区白名单，张建宗认为反映本港疫情渐趋稳定，抗疫成果得到国际认同。他说疫苗接种率越高的地区将越有条件尽早恢复经济和社会活动，呼吁雇主在可行情况下提供便利，为员工安排疫苗假期。另外，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在网志指出，随着接种疫苗人数上升，强制检测人数下降，院舍员工的强制检测可以做翻密啲，因此由星期五起缩短他们的检测周期，由现时14日一次回复翻10日一次，未来或进一步缩短至7日一次。消费券下个月4日起接受登记，市民最快8月可以获发第一期消费券。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电视台节目时被问到，点样确保市民并非透过退货退款方式变相将消费券套现的时候话，如果有需要退货是无可厚非，当局不想在此设下不必要的关卡，但如果有商户同顾客串谋，打算以消费券套现现金，可能会有后果。被问到是否因此需要负刑责，又或者能不能够再受惠消费券计划，他说要视乎个别个案。陈茂波又话，消费券涵盖广泛，相信市民不会用不晒。 他亦都提到，市民递交电子登记之后会有手机短信确认，希望计划可以一箭双雕，刺激本地零售之外，亦都推动普及应用电子支付工具。台湾单日新增109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当中107宗是本地病例，2宗是输入境外输入，另外再多11名患者死亡。新增病例年龄介乎未满5岁至100几岁，发病日介乎是今个月4号至昨日。个案分布以新北市44宗最多，其次是台北市、桃园市、台中市和新竹县。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天气酷热，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二骤雨增多，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我是 Mandy， 先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在景隆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收费广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在欣怡花园。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九龙塘对行道的道路工程仍然进行，中快线封闭，龙尾去到浸会桥面。专营巴士路线咧改经屯门赤立角隧道公路有安排啦，就系、是、有八条嘅巴士路线咧将会停靠屯门至到赤立角隧道巴士转乘站。A36、A36、E36、E36A、E37、NA36、NA37 同埋 N30。咁经调整之后咧，就唔会再途经青屿干线巴士转乘站、屯门公路巴士转乘站同埋大榄隧道巴士转乘站噶。咁有关嘅乘客咧，亦都唔能够喺上述嘅转乘站转乘其他嘅车。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切记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乜嘢系中女啊？我觉得其实系，譬如你嘅年纪啊、肉体啊、思想啊 ，over 咗30咧，都可以叫自己系中女啦。咁但系我对中女另一个定义咧，就可以话一个以自我为中心嘅乐活女仔咯，即系要爱自己，要识得点样去追求自己人生嘅一啲嘢。 彭程、曾志豪，中女宅男沙很大，我系 Queenie 陈李敏。 系啦，咁啊，今日都系父亲节啦，系啦，咁所以都喺我面前都系一个系啦父亲啊，曾子豪啊， 多谢啊， 系点啊？做咗个父亲做咗几年啊？ 六年咯， 六年啊， 冇错。 有冇变？有冇有点样？点样能够即系经历咗呢个变化咧？因为咧，我成日听到身边啲朋友讲咧，即系做爸爸咧，即系未做爸爸之前咧， 系 好惊噶， 会啊，惊青啊嘛，系啊， 好多唔同嘅恐惧啦，好多未知数出现啦， 系。 而家做咗六年之后啦，我想你已经没有了这种惊恐的角色 沒了 的不适了，是不 是？即是等于你未入鬼屋之前你很害怕入了鬼屋吓了两次之后没事了 吓惯了，是吓 惯了， 都是这样见惯了世面， 不是跟你真的玩海盗船啊跳楼机一样呢， 你最怕是未上去之前嘛，到你被他揈了你两下之后呢，你不已经预了咯， 明白的，但是你 会你又落不回来的，反正 但是问题就是你在个、上了这个即海盗船或者 上了海盗船 过山车之后呢，你的海盗船和过山车呢那个的、挑战呢会更加大嘛。 会啊。 譬如说你以前玩海盗船，咁可能你揈揈多可能三层楼啫，初初的时候就慢慢可能你10层楼啊、20层楼啊咁样。 我都不知道 的。挑战和难度是增加的。 但我觉得呢而家呢是暂时觉得呢佢越大个呢你越容易 handle 佢㗎。 嗯。 因为我大仔啦，咁佢已经可以同你对答嘛。 嗯。 即你讲道理呢就算深少少，例如讲龙珠啲。 讲到啦，系咪啊？ 佢都讲到啊嘛。咁咧，其实你比较容易咧，系说服佢 做一啲嘢嘅，即係當然佢發癲嘅時候都仲好多啦。咁、所以你反而覺得都容易嘅，細仔咧就知啲唔知啲咧，其實就麻煩好多嘅。即係你仲係要呃氹氹咧，你唔能夠用嗰啲講道理，譬如話嗱，你再唔係咁樣咧，你就遲到啦。嗰啲佢唔聽噶嘛，咁你就要用呃氹氹嘅方法咯。係啊，咁啊，而且咧而家咧，我開始發覺咧，做爸爸嘅嗰個好處咧、就超越咗媽媽少少啦。 係點樣啊？ 因為佢會黐住你咧，想你同佢踢波啦，想你帶佢去跑步啊、公園度玩啊嗰啲咧，咁媽媽唔會做噶嘛。同埋佢同媽媽做，覺得冇咁過癮噶嘛。 係，始終都要有個阿爸。 系噶， 踢波先至好似夹啲。 冇错啊，一齐俾人闹啊，去管理员嗰度俾人赶啊，嗰啲啦，即系阿爸就有呢啲经历啦。咁我发觉其实而家系容易同佢相处咗噶。 系 啊，咁你话你个人有冇一啲好明显嘅变化咧？ 主要系成熟啲咧吓。 麻麻地啦，因为咧爸爸 都长唔大， 系啊，即系最简单咧，就系譬如我会霎只糖心蛋咧、我都会问佢喂食唔食啊咁样，老婆喺隔篱嘅话唔得啊，未熟啊嘛只蛋，你糖心啊嘛，有啲都 食得噶， 系啊，譬如我嗌温泉蛋拉面咧， 系、 个温泉蛋唔俾得佢食噶，要变全熟噶、即系但系呢啲阿爸好少嚟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冇所谓啦咁样，咁譬如呢啲咧就始终你都好难可以即系。追得上嘅， 明白嘅， 系啊，甚至乎即系为咗玩咧，成日都可能会谂啲无谓嘢咧，即系对老婆嚟讲系发癫嘅。你唔系谂住七点钟同我讲话想带佢哋出去玩啊嘛？要食饭，点知要翻学？即系呢啲就我到咗六岁我都未搞得掂噶。 不过可能因为你系啦，两个都系仔啦，因为我譬如我见到有啲朋友个女咧，系啦，即系同爸爸一齐时候相处嗰啲咧，头先你话踢波啦，系啦，就 系 佢哋好享受嗰啲咧嗲嘅时刻因为由太太变咗做妈妈咧，呢个角色一转变嘅时候咧，其实连个性情都可能系变咗咧，少咗呢一份甜蜜啦。咁反而喺个女身上咧，慢慢就可以 攞补偿啊， 可以唔系话可以揾得翻嗰种感觉，所以话即系好似个女系你自己嘅前世情人，就有呢一种甜蜜嘅感觉咯。 咁啊，咪因为当今世嘅情人咧越嚟越唔情愿咧，你就会开始揾啲前世啊、今生啊、来世啊嗰啲啦。 有时你都要好明白。剛才你都講啦，即係做媽媽角色，或者你都好明白你眼見啦，嗰個角色係好唔同嘅，好全方位，比較辛苦少少。同埋即係女人有好多時候忍住，即係忍唔住都會出聲啦，就變咗會比較狰狞嘅 樣子。哦，都係啊，你呢、這個。好精准啊！呢个形容词 会比较恶啲啦，比较即系啦，啰嗦啲、狰狞啲啦。但系咧，我啱啱最近有一种感觉系啲乜嘢咧？即系今日父亲节啦，都讲下少少关于即系父亲节对于爸爸嘅感觉。因为你既是一个爸爸，你都系人哋个仔， 也是一个儿子、 自己咁大个咧，即系我哋大个仔、大个女之后咧，有时望翻你爸爸咧，你冇一种唔同嘅感觉噶，对佢有冇一种唔同嘅感受噶？ 有，不过系好早已经有咯，即系譬如你。知佢啲辛苦啊，你知佢为咗你付出几大嗰啲咧。我由第一次半夜起身换片，我已经 feel 到， 我 话好辛苦啊，好眼瞓啊。但系你都会咁做啊。同埋咧，你会发现咧，即系嗰啲咩爸爸为你付出牺牲嗰啲嘢咧。你如果你自己做仔睇嘅时候咧，你就会觉得哎呀，爸好伟大咁样。但系你自己做老豆咧，你会发觉原来好自然嘅。譬如咧嗱，即系冇啲太惊天动地嘅。可能我同佢一齐去食面。咁明明嗰碗面嚟到啦，我压噶咯，佢无端端望住你碗面就话：爸爸，我可唔可以譬如食嗰啲香肠啊？当我嗌咗个肠蛋面，其实我得一条香肠嘅啫嘛。 系， 你都会第一时间哦，好啊，就分俾佢。你跟住得翻兜正面嘅啫。咁虽然呢件事系好细嘅事嚟啫嘛，你食又食唔死你嘅食正面，但你谂下， 你细个嘅时候， 你都原来咧，唔系原来你系会好自然咧，即系你作为做老豆嗰、那个咧，你唔会谂住喂唔得，俾晒你食香肠，我冇面食噶咯。你都话哦好啊，就夹断佢，然后就俾晒佢。哇，夹到几乎咧，你自己冇得食咧，但你都会，咁佢要食俾佢啦。 系呢种无条件嘅爱咯，就系所以叫做系啊， 即系都会咁样嘅，好自然反应噶。 不过我可能我系一个女啦吓，咁我当然好爱我老豆，好锡我老豆，会嗲我老豆嗰啲嘢啦。但我发觉我大咗之后咧，有时我睇翻我老豆。但我都問我自己，到底我了唔了解我爸爸呢、某程度上咧，我覺得係有啲改變嘅。係啦，即係點解咧？即係譬如我細個嘅時候咧，好講，即係好老實講，我真係乜？點解頭先我話狰狞咧？作為一個母親咧，好多囉嗦咧，真係我見我媽有時都幾囉嗦我爸爸、或者囉嗦屋企啊嗰啲咁嘅嘢啦。嗰陣時我真係覺得我爸爸好慘嘅。 哦，而 家你覺得佢抵死？ 但係而家我會覺得有陣時啊，你唔係真都抵 啦。睇你啊，你睇你個人咧，手指咬出唔咬入嘅，你真係。 唔係啊，即係當然我一方面都好錫佢，但我又好明白我媽點解有陣時咁。 點解啊？ 要咁樣做， 因為佢真係大唔透。 佢係啦，即係佢有時嗰啲大唔透嗰啲嘢啦，因為佢哋譬如佢哋兩個一齊做嘢啦。咁我老豆有時有啲嘢好論盡嘅，譬如佢有時掛住同人哋講嘢啦，咁因為佢做幫人整頭髮。 係咯，係咯。 一路同人哋讲嘢啦，一路吹头啦。你谂下，你可以想象下，个风筒咁嘅声，你同人哋讲嘢，咁你咪好大声讲嘢，咁咪好嘈咯。咁跟住，然之后你挂住讲嘢嘅时候咧，有阵时你就做紧嘢咧，你就会跌咗啲嘢落地下，譬如你跌咗把梳啊，跌把教纸咧，即系有阵时会追，而家唔系成日啦。 即系佢都唔知道， 系咪佢？佢可以避免嘅，其實如果佢專注啲咁做嘢，咁我媽同佢一齊做嘢噶嘛，咁佢見到呢啲嘢，佢咪會出聲咯。咁佢當然唔會兜口兜面出聲啦。佢翻到屋企咪講嗰啲。嗰陣時我又覺得佢好可憐啦。但係而家我到我自己大個咗之後，有陣時講都係嘅，即係如果可以專注少少，可能又會好啲啦。咁譬如話佢。細個我好細個時候咧，佢嗰時好肥嘅，因為佢好中意食嘢，亂咁食嘢，成日話佢咧，佢又唔聽。好啦，咁啊，當然身體而家年紀大咗就唔好，但係嗰陣時咁樣咁囉嗦佢啊，或者成日都關注佢呢一樣嘢，咁但係佢又真冇乜所謂啊，唔聽咁，所以都某程度上都即係好大意咯，係啊，唔照顧自己，唔錫自己。 我 feel 到咪就係一個女兒成長之後同媽媽企喺同一陣線度， 唔 係 啊， 爸爸連僅有嘅盟友都冇咗啦。 唔係呢個盟友咧，係你會更加明白你父母。 你變咗盟咯，盟友啊，而家係。 唔係，即係我嘅意思，我又明白佢嘅角色。咁當然咁佢嘅性格，我又覺得同我媽咪真係好夾。 嗱，我啊講佢 一粒一突啦。 我就講個公道説話啦。我哋做老豆咧，做男人咧，其實得一個要求嘅啫，就係咧，你唔需要隱瞞我哋嘅錯誤。不過請你都唔好忽視我哋嘅優點。 當然啦。 你嗱，你唔好講得咁口響。 喂，唔係啊。 你明唔明啊？ 你 因為咧，我覺得呢個 你唔好咁樣講，係因為我不嬲都好錫我老豆。 啊，係，我 知道。只不過咧，我係頭先所講嘅意思係咩咧？我話佢你長大咗之後咧，有啲嘢你係會。開始明白點解當時嗰個情形會係咁，咁你了解你爸爸或者了解你媽媽以前可能得一個角度嘅啫，咁而家你就會立體少少，因為有啲位咧你自己將心比己，你會明白咯，但係不減我對佢哋嘅嗰份愛。 因為我覺得譬如好簡單啫嘛，當你用你阿爸阿媽個例子咧，佢跌咗把梳或者跌咗把教紙落地下咧，佢有乜好嬲咧？點解你唔可以調轉諗就係？系佢跌咗把梳，你咪帮佢执翻咯，你咪自己执咯。佢唔执都得噶。 跌咗一把铰剪，崩咗要去整嘅话，系几咁贵， 咁你咪 同埋几咁麻烦。 但 系 肯定你唔系提佢咁简单。 唔系，我唔会出声，因为我细个我都唔知。 你阿妈嘛？ 我妈因为成日都见到呢啲场面，你成日都见到，你会成日都。 咁你可以试下帮佢攞条绳绑喺个腰度。 即系识你咪明白你系咁样咯，但系唔识你，你咪好似冇咗种专业嘅形象喺度咯，即系咁嘅意思啫。 系啊，唔系我觉得有阵时咧做男人最惨咧，就系佢觉得佢有十样嘢咧，佢都做咗五六样都唔错嘅。咁但系咧女人咧就好得意，佢就会 focus 喺嗰样就系、是，你睇你啊，抹完条毛巾冇周围抌，周围抌，咁本来讲到呢度就算啦，佢仲要礼嘅。證明你自己都管理唔好自己嘅你嘅生活啊規律啊你咁樣點教個仔啊或者你同個仔一模一樣啊係啦都仲未完嘅喎、啊。跟住就越嚟越多嘢講喇我一日幫你執幾次毛巾先得㗎哎呀好猛啊咁樣呢嘩跟住呢你諗下嗰一下直情好似G7峰會啊破裂咁樣啊。 G7 峰會冇破裂。 唔係俾佢其他點名嘅破裂咗啊。即係你直情好似覺得呢你就已經係被排擠喺出面。然後你就要諗好多方法就係、是、都係條毛巾啫。使唔使咁激動啊。 但如果你日日都咁做嘅話呢咁就唔同。所以呢就一個老婆嘅角色同埋做一個女兒嘅角色當然係唔同啦。只不過我覺得自己長大咗對於父親嘅視覺呢係有少少即係我對佢嘅視覺我對我爸爸嘅視覺係有少少嘅轉變有啲唔同。但係無論如何佢點都好都係我最爱嘅爸爸咯， 我知佢呢啲唔算兜嘅， 咁我唔系兜啊， 我知道啊，咪即系咁。如果你话咧父亲节，我想要啲咩礼物咧，我谂到啦，就唔系话做唔做家务嗰啲嘢，而系有冇可能喺今日呢一天里边，作为老婆，你 系 完全地欣赏同埋肯定。 喂 佢嘅所有嘅一举一动， 啱啊！我觉得生活上面你自己都要开心啲咧，就系睇开。 你冇错啦， 唔使咁猛整嘅个人。 呢首歌系我特别为所有爸爸男士而点唱嘅， 系啊， 因为其实去到最后咧，你都唔好寄望我女人会放过你，你都系要自己自强不息。 你都中人提点你嘅，唔好讲呢啲啦。 提定点啊？ 星红日光，胆似天打军似精钢，胸襟百千丈，眼光万里长，誓奋发自强，做好汉，做个好汉。背定要自强，热血男子，热星红日光。 里边啊，曾志豪特别拣嚟咧，简直有呢一种大家一起振呼光嘅作用喺里边。边 有啫？我哋呢啲看破咗世情啦，都系嗰句，与其等人救，不如自救。 啊，咁啊系。 人哋赞你强，就不如自强。 我当然啦， 留住当自 同做女人一样系嘛？与其人哋照顾你，不如好好照顾自己，爱惜自己一样。 系咯，冇女人当自爱嘅。 女人是一定要自爱，做人一定要自爱，不是分男女啊。 结婚添，仲要最紧要。咁啊，横掂都系啦。咁都我哋都真系一齐分享一下。所谓咧，当你成为咗爸爸咧，喺咩情况之下会俾啲女人咧好激气咁样去闹你咯？即系彭程基本上揾咗呢一单新闻咧，就系可以合理化咧，就系点解啲老婆咧会咁猛整啊？ 系 觉得啲老豆咧就冇搞错啊你咁样。 系啊，知道噶啦，你有时凑仔嘅时候，尤其是系嘛，初初鸡手鸭脚。 系。 咁其实我都要讲句公道说话，做妈咪都系嘅。不过我哋学嘢快啲咯。 系咯，犯呢个错的确就男人比较多啲。 系啦，咁啊呢度就系讲啲爸爸喺凑 B B 嘅时候。臭細路的時候咧，點樣令到媽咪即係 反白眼啊？ 係啊，冇錯。 我都逐格望緊咧，自己有冇曾經中過招啊？ 講嚟聽下，係 啊。嗱，第一個咧就我冇嘅，好彩佢就話啦，個女肚痛住院，老公買咗兩粒茶葉蛋俾佢食。佢唔通唔知道蛋白質好難消化嘅咩？第二日啊，仲買咗糯米飯團啊，離譜啊，天才啊，真係。咁我都知道糯米飯就唔啱食嘅。係 啊，難消化啲係咪？ 係啦，茶葉蛋咧就我都一知半解嘅。我都話我不溏心蛋俾佢食咯，都試過想。係 溏心蛋，我就真係你太太諗得細心啲，都真係啊。 咁啊，不過第二個真係好笑啦。佢話半夜起身，小朋友發燒大喊。叫爸爸咧攞啲藥水嚟喂，搞到咧成床都污糟曬，即係呢個好有共鳴啊！ 係， 去到最後終於飲完啦，發現老公攞嘅係糖水而唔係退燒藥。 點解佢會咁？ 咩糖水我唔明喎，真係點解攞糖水？係 咯，佢有一樽樽嗰啲 syrup 啊，係咪啊？ 係咯，即係唔通嗰啲糖漿 啊？係咯，糖漿嗰啲。 呢個我都未試過，呢個太癲啦！ 你話攞錯藥嗰啲可能都有嘅。 哦，咁啊唔得添啊！攞錯藥仲大 會唔會啊？ 唔會嚇，未試過。喂 錯份量啦。 啊，份量都少。因为药咧就真系都好谨慎， 小心啲嘅， 小心啲嘅。 你话食蛋嗰啲可能都有啦， 系啦系啦。 咁啊，另外一啲啊，当然就做家务嘅时候啦，会唔会好似咁样咧？譬如煮饭冇加水啊，煎只蛋用好多油啊。 我有呢啲都有嘅， 呢啲有你有发生过喺 你嘅身上。譬如佢话咩蒸嘢咧，就用咗个胶碗嚟蒸，结果就溶咗咯。我都试过就冇打开个饭盒。即係嗰個餐盒嘅蓋啊，哇真係溶到啦！佢可以咁犀利嘅喎。不過咧，其中有一個咧，就我偶然都有試過嘅，就係咧佢話曬衫嘅時候，發現衫上面咧有咁多咧嗰啲即係棉花、棉水咁樣啦。原來老公將個仔嘅尿片同埋要洗嘅衫擠埋一齊。 哦、oh, no！ 冇檢查就掟咗落洗衣機。 哎呀！ 系， 真 系 好论尽啊！呢啲我经常做嘅，将啲纸巾摆落个袋度咧，跟住然之后洗完之后，唔记得攞出嚟。 系啊， 我而家咧衫黐晒， 经常咧会俾我老婆批评一样咧，就好大件事嘅，就系咧当我仔去冲凉嘅时候，佢一除裤啦，除衫除裤啦，我老婆就会话：你可唔可以将条底裤同埋条长裤咧分开啊？你唔好咧，即系将佢二入一咁样除啊！即系你知僆仔懒啊嘛， 嗯、 一除咧又底裤连长裤一齐除，但系点知两分钟之后。啊、老公啊，你同我仔一樣嘅，點解你條底褲同埋你條長褲都一齊除嘅？呢、這個時候我就會好怪我仔嘅啦，你唔衰咧？如果你冇犯呢個錯嘅，我就唔會俾人鬧，因為只係得我一個錯，佢就唔會講嘅。啊，兩個連咗一齊嚟啦，攬炒啊！呢啲叫做， 哎呀，真係好似啊！ 哎呀，好慘啊！所以呢啲我都明嘅，真係。咁啊嗱，反而呢啲咧我就盡量戒嘅。譬如佢話咧掟啲玩具俾啲小朋友玩咧，然後自己又睇電視、 嗯、 或者打機，係啦，又或者咧一路湊仔咧一路咧就攞mouse嚟玩遊戲機咁樣咧。哇！我真係冇試過喎。 係。 我仲而家咧成日都會當好似一個測試咁樣咧。如果一個人帶佢出去食飯咧，可以嗰餐咧全程冇睇電視。件事咧，系嗰啲一个成就嚟噶， 咁啊要训练多啲啦，系咪啊 ？Sure。 唔知佢哋做爸爸会点咧？不过有排应该系啊，佢哋 Mirror。 赛跑跳高，难以继续接通，一边高歌一边开工，一边不失偏锋，快向我报告每个进度。 I'm your boss. Baby, tonight I look at you dancing finally. 什么。实际质的东西很多，通通都受我管，难道试过计较半吗？一个门曲式拣下半，明明无人可睇到这种毅力，没派对也会尽情，要闪光灯都较好，明明无从心都起高，为何全场人静刻起身致敬， 他闪入 boss。 Baby tonight I got you dancing。 Not about the money, all about the show。 你我有何挂念过后， 打个激光继续发梦继续游动，能量乒乓你望我望拍住流汗，我拍好多个叮当，想将我体力清仓， 可三月波 Save me tonight I look at you dancing finally。 蒋拉夫罗夫带领执政统一俄罗斯党出战九月的国家杜马选举。普京在党大会表示，绍伊古是创党成员之一，为人熟悉。拉夫罗夫是一位才华横日的外交家，在国际舞台上有尊严地代表国家。至于曾经同普京轮替担任总统和总理的党主席梅德韦杰夫，并不再参选名单内。统一俄罗斯党支持度近期下跌，民调显示只有四成二选民说会在九月的选举中支持这个党。分析认为，绍伊古和拉夫罗夫都因为强硬军事立场以及应对西方挑战而广受欢迎，普京希望借今次举动挽回统一俄罗斯党的民望。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天气酷热，正午时分新界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天气酷热，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二骤雨增多，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眼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响景隆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响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响欣怡花园；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九龙塘对行道的道路工程仍然进行，中快线封闭，龙尾排队浸会桥面；而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就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去到芜湖街。西九龙道路改善工程去到今晚的11点，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收费广场部分的慢线会临时封闭，而大埔的东昌街就有道路工程，介乎宝湖道和南运道一段的东昌街是封闭，一带有改道措施。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 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被告，请你马上回答。 Objection！ Objection！ 喂呀 ，Objection 啊 ！Objection！ Objection！ 法官大人， 法律面前普罗大众都可以有say，全赖有法律援助处。 全新电视节目《法援之道》，以真人真事介绍法援署点样帮助草根市民面对刑事和民事诉讼，保障每位香港人的人权。 今晚九点半， 港台电视三十一。 疫情反复，但是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和生活，我们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吧。 会不会喜欢中女？我觉得中女是很有魅力的，尤其是譬如说我妈这样，当她发现咦今天的鸡蛋贵过陈文，她就会很据理力争。即是我觉得生活上一些很细微的执着，其实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是扮演很重大的意义的，所以中女都很可爱的。 彭程、曾志豪，中女宅男沙行达， 我是张敬轩。 好，唔该晒张敬轩啊，系啦，今日父亲节啦，系啦，咁啊都成日都提大家，所以我今日咧喺呢个嘅节目里边啦，系啦，嚟紧介绍只歌咧，都有啲关系啊，都唔系，系有好 大 关系添啊， 系咯。 中女宅男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唔好喊啦！ 你带咗靓仔翻嚟， 靓妹啊？ 点解嘅？ 喂，几十年前就系一个 B B， 而家长大成人啦，真系一个对前世情人一种甜蜜嘅表达啦。冇错，表达呢个心声嘅咧就系呢位歌手啊 ，Stevie Wonder。 歌系 Stevie Wonder 咧，佢喺1976年嘅时候，我哋好耐， 好耐啊， 四十 幾年啊？係 四十五年 啊，係啦，冇錯，四五年前咧，當佢。冇错，做咗爸爸之后，特登为佢个女咧写咗呢一只歌。头先歌词里边有个女个名噶，Ashia 啊 ，Life is Ashia， 系啊，冇错 ，Life is Ashia，the meaning of her name 系啦。咁啊，里边提到佢个女个名啦，系啦，即系做咗爸爸之后嗰种喜悦啊，喺首歌里边表露无遗啊，特登为佢写嘅呢一只歌。佢个女系1975年嘅时候出世，咁啊 ，Stevie Wonder 为咗纪念呢件人生嘅大事，自己由一个老公， 咁咪46岁咯。 系啦，变成系做爸爸的角色， 做爸爸 纪念翻当时好开心嘅呢个日子。 系啊，成个歌词不停就喺度即系晒紧自己个女啊，可爱啊，佢可唔可爱啫？佢系咪好可爱啫？ 系咪好靓？ 系咪好得意啊？其实系好似我哋普通人咧，即系大家就算讲嘅时候都讲，你睇我咧咪好得意咧，我好中意咧咁样。咁啊，但系我都觉得几好啊，就系譬如佢啲歌词会话，哎呀，即系啊，而家听到个女喊声。 你係啊，冇錯。呢一隻歌特別嘅地方係咩呢？除咗係佢將佢對佢愛，即係對佢女嘅愛表露無遺之外呢，仲有咧記錄咗佢女嘅成長。 哇！ 佢呱呱落地啦，跟住然之後咧，好似沖涼嘅時候啦， 沖涼都有。 係啦，冇錯。咁啊，同佢一齊玩嘅時候咧，佢啲喊聲啊、笑聲啊，全部冚唪都係佢女自己。真实嘅声音嚟嘅， 我中意嗰个歌词就系话，你唔觉得佢嘅可爱咧系嚟自于爱嘅咩吓 ？But isn't she lovely made from love 咁样？我呢个我觉得都好好嘅提炼啊，即系点解我哋成日佢万千宠爱咧？因为佢系由你哋两个嘅相爱咧制造出嚟嘅结晶品嚟噶嘛，所以咧其实佢都系提醒翻啲父母咧，咁其实你哋自己都好重要噶。 当然啦， 系啊， 但系你唔觉得咁样细路仔出世之后就，你觉得似边个？系咪似我多啲？系咪似你多啲？似唔似我细个？ 系啊，咁啊， 你噶啦， 同埋你都讲得啱，呢只歌咧充满住咧对佢女儿嗰种爱咧，即系一种女儿情歌啊。 系啊， 系啊，句句都话咧，佢系天使送俾我嘅礼物啦，得到上天嘅祝福啦。我唔够胆相信咧，上帝为我做嘅一切啦。你谂下，佢可能都冇咁样唱咧，就话得到佢老婆喎。 嗱，你又讲错咯，因为里面歌词咧，除咗歌颂佢女之外咧，其实佢都有多谢老婆嘅。 喺 其中有一个歌词咧，佢写住Lundy， Lundy， it could have not been done without you who conceived the one， 即系如果冇咗你嘅话咧，我唔能够，我都唔知道会点样啊，所以都要多谢你嘅。即系你因为有你，所以先至有个。好嘅乖女，一个靓嘅乖女， 所以 佢好醒目噶。 个男人喺呢度就冇角色啦，佢唯有就系话一分钟之后我就爱上咗呢一个小女孩。佢冇乜功劳， 有角色咁佢都要有功劳嘅， 系 大家都有功劳先得噶嘛。 你谂下 ，Stevie Wonder 佢作咗只咁好嘅歌啦，但你信唔信咧？ 咩啊？ 佢只要换错一次尿片，佢老婆都会揞佢一世。 哎呀，你唔好将你自己嗰啲埋 咩？我自己啊，你又乱讲，我睇你阿爸，我睇你阿爸抱不平就而家。 即系啊，我都知嘅辛苦，我都知你辛苦。 彭爸爸，我帮你攞翻个公道啊！ 唔系，爸爸都知我好爱佢嘅，我成日同佢讲电话 嘅，唔需要成日讲呢句噶。 真系啊， 无事献殷勤啊！ 咩无事献殷勤啫？个老豆系中意个女嗲噶嘛？呢啲大家都明噶啦，呢啲男人嘅特性嚟噶嘛？ 都系啊，都系。 呢只歌咧，我特登播呢个版本系咩？六分几长？ 系 咁啊，因为里边咧就有佢个女女啊，嗰啲叫声啊， 喊声啊， 啲喊声啊，有佢嘅参与啦。咁因为只歌六分几咁长咧？你播 radio 咧， 成日都播唔到嘅， 比较长啲嘅难播啲啦。同埋当时好兴嘅出 single 嘅，咁、 啊、 但系咧呢只歌咧实在系太长，但系 Stevie Wonder 坚持我唔可以 cut 哦， 系啊，咁所以咧 我女儿系独一无二噶嘛， 系啊，冇错，咁所以咧后来去到呢一只歌去到美国，因为啲人啊好想佢出。一隻 single， 咁所以咧唱片公司先至剪头剪尾，咁所以咧就变咗平时我哋听咧就系大约三分几嗰个嘅版本，咁而家呢个 original 嘅版本咧就系有成六分几咁多。 可唔可以有一个版本系斋听到喊声？ 而家留咗俾你听下， 唔系即系斋听喊声， 喊声 净系听喊声啫， 冇啊。喂，不過好感動嘅，因為咧 ，Steve Wonder 喺早一排嘅時候咧，出席一個向佢致敬嘅活動啦。咁當然有好多唔同嘅歌手啦，係啦，一齊歌頌啊 Steve Wonder 出場。 佢女都喺度。 其中一個 surprise 就係佢估唔到佢個女會有出場。 唱嘅就係呢隻歌， 哇， 送俾爸爸，哇，幾感動啊，感動到流眼淚啊，真係、啊。 I just call to say I love you。 係啊，難得嘅係咩咧？咁樣即係佢女啊，有陣時咧，即係之前咧喺 Stevie Wonder 好多演唱會裏邊咧，其實都有幫佢做 backing 嘅，一齊唱歌嘅、 哦，真係啊， 所以父女檔嘅，其實某程度上都係、 哦、 一齊合作，好 sweet， 我覺得呢樣嘢係。 我同你都可以夾一個 咩？你唔好講話冇子檔啊嚇，好核突啦，唔該你啊， 冇講過冇講過。 喂，生個女啊，跟住送食歌俾佢啊 ，A C G 啦，你先啦，你先啦，你先啦，你先啦。 张继聪，宅男有咩优点呢？咁好明显，宅男就系黐家啦。咁啊，黐家就啊少啲使钱啦，即系又可以啊唔使啊出街啊做错事啊咁啦。咁啊，所以啊都几好啊。 彭程、曾志豪、钟女、宅男，耍狠多。 系啦，即系嗱，诶，中意创作嘅人系啦，可以写首诗送俾个女，写本书送俾个女，咁啊，仲有写首歌，都一个好好嘅纪念啊。 系啊，嗱，咁啊，今日父亲节，除咗咧，又有啲父亲嘅歌啦，咁我哋都要咧，即系诶，实事求是嘅。 点啊？ 咩意思咧？就系、是、你每日面对嘅压力咧，佢都系唔会消失嘅、 嗯。 例如你嘅另一半咧，可能咧都仲系会每日咧都俾啲惊喜你啦。 系、哎、 啊，系啦，佢都会咧继续想炮制一啲礼物啊，系务求令到你知道自己你系做得有啲问题 嘅。你讲到咁样炮制，好似有特登招呼佢咁样 嘅。好啊，咁啊嗱，呢个礼拜有一单新闻就大家都睇过啦，就话有位女士咧就攞个榴莲壳。就整咗對鞋， 系啊，喺台灣啊嘛， 喺台灣就俾佢男朋友定老公嚟，好似系就著咁樣嘅。不過佢著嘅方法就實在太騎呢啦。 係啊，我諗都諗唔到。雖然咧， 你都諗唔到咩？你對女人嚟嘅咯。 我雖然咧係咩咧，即係睇咗段新聞咧，諗起我嘅丈夫咧，佢有一個嗜好嘅， 食榴蓮啊， 唔係食榴蓮啊，佢好中意，因為佢做拖鞋嘛，你話將榴蓮嘅殼做拖鞋。 係啊係啊。 嗰陣時咧，其實我啱啱識佢嘅時候，有一次陪佢買拖鞋啦。 哇！ 咁啊，跟住佢咧就係。是对某一类型特定的拖鞋是仲要软的嘛？他对某一类型的拖鞋是特别有癖好的。那是什么呢？ 夹夹脚。 不是。佢就係中意，其實同榴蓮個殼有啲相似 嘅。哦，即係中意中間個底係有啲凹凹凸凸嗰啲。 佢中意嗰啲係個拖鞋，冇錯啦，嗰、那個 insole 嘅嗰個鞋剪嗰度咧，係、 哦、 有啲凹凹凸起上嚟咧，即係好似我哋踩石春路嗰啲。 我知道， 嗰啲係拖鞋。我問佢點解你中意拖鞋？哦，舒服啊嘛，可以當按摩咁。 係啊係啊 係啊！嗰啲係自虐拖鞋嚟嘅，喺度虐待自己。 所以佢咪同你一齊咯，而家。 我經常提醒痛苦就係證明你存在，我就係咁樣答佢。 哇！真係人哋迪卡兒就我。思故我在啊，你就话啦，我痛苦啊，我佢呢个系有一种苦行僧一样嘅锻炼， 啱啊。 不过唔系嘅，冇咁夸张嘅。其实可能佢纯粹想表达一个意思，就系佢中意啲凹凸嘅嘢咯。 喺我身上揾唔到， 傻嘅，你眼耳口鼻，嘿，你冇睇小眼耳口鼻先得噶，系咪？ 我哋呢啲听唔到， 好守条界线嘅， 佢点啫？ 冇啊！ 你而家即系讲， 你买个对鞋俾你老公啦。 冇啊！跟住后来识咗我之后，我话你唔好再着呢啲拖鞋啦。 点解啫？ 唔好听，见到我已经咁痛苦啦，咁凹凸，使唔使啊？再着埋对拖鞋、啊。 系咯，佢系中意呢啲凹凹凸凸嘅啫，冇乜嘢嘅， 戒咗啦， 戒咗啦。咁咧嗱，咁嗰个榴莲壳拖鞋咧，其实摆明系整蛊佢老公啦，即系因为要佢用嗰、那个钉咧，就作为个内笼嚟踩落去啊嘛。 真系 好变态噶嘛， 真 系。 变态。 但系咧。如果你真的统计一下世界上有多少惩罚男朋友或者老公的方法呢， 原来大家的创意在这方面都不少的。 为什么啊？为什么无端端要玩这些什么惩罚呢？ 我没有，因为我们以前那些柜洗衫板那些已经 outdate 了嘛。但是你的 柜玻璃那些。 是柜玻璃那些太假了，不会再做的，但惩罚仍然有需要的。 是存在 的。都需要存在的，是啦，即是自乱世用重点，很明显的。咁啊，所以呢就网上面呢又大家琳琅满目，有很多惩罚你的男人的方法的。 喂，即是讲来听下喎。 噔噔噔噔。抄罚抄，但就唔系罚抄我爱你一万次，而系抄二维码 Q R 曲。 哇！我谂到呢条桥歌，我都真系啊， 毕加索都唔知点算啊，真系吓。 毕加索先唔识画噶，毕加索画啲画都唔公正。 但唔得，佢要你画翻个嘟到个 Q R 曲出嚟，你太抽象，我嘟唔到嘢喎。而家我呢个真系绝啦，佢话照照画翻个Q R 曲啊，如果唔系咧。就总之你就要不停喺度重画啦，咁样系啊，好啦，跟住你话啦，跪喺度，以前跪洗衫板啦， 跪玻璃、啊，跪 玻璃 啦，或者就咁跪啦， 太假啦，即系睇，即系你谂下跪玻璃点做得出咧？佢而家谂到第二个方法， 点啊？咁做啲咩出啊？ 跪即食面咯， 吓、啊？ 跪即食面， 跪即食面， 即食面咧喺包装里边咧都粒粒突突噶嘛， 哦， 你一样都会有嗰种令你肉体痛苦嘅味道嘅、啊，最紧要系咩咧？跪完可以食啊嘛。 碎晒啦， 碎 晒冇问题噶，阴公猪， 可能都系啊！你越跪得碎咧，你老婆个心就越碎咯，唔知会唔会就 系 咁咧？ 系啊，我心痛啊！ 系啊，第三，哦，咁都得啊，床上运动，呢个系惩罚嚟噶。 嗯， 咁大件事 系咪啊？ 系咯，咁样惩罚啊？ 咁样就、可能系奖赏喎，会唔会啊？ 唔会对某啲人嚟讲系惩罚啦。真，我听到有啲 friend 咧，佢、真系觉得系惩罚嚟 嘅。系吗？ 点解会咁嘅咧？真系。 但系你唔好用呢条桥啦。 我都觉得系。 你俾机会人哋嘅。 系咩？唔系、啊，我惊呢个真系生不如死。佢宁愿画 Q R 曲啊！真系。 姊妹记住画 QR code 啊！ 我惊咧有得拣就大件事，啲男人话：诶、老婆有冇得拣啊？嗱，一系就画 QR code， 一系咧就 罚你停赛。 你喺我身度画 QR code， 你自己拣啦、 啊。诶、你俾支纸笔我。好，仲有 个第二 惩罚。 男扮女装，然后影埋佢相。 哎呀，呢、這个就 冇嘢嘅。 即系当系你再系咁，我俾啲 friend 睇咁样。 系啊系啊系啊，有一个几得意嘅，古口唇膏。 哇！呢啲好似玩接新娘、玩啲新郎同埋啲兄弟咁嘅。 系啊，佢话咧你要估咧，如果佢估到嘅话咧，佢就真系好有心机咧去留意啦。即系总之要佢分得出咧，究竟你哋个佢嘅唇膏系咩颜色啦、咩种类啦咁样啦。呢、這个真系难嘅。我试过买唇膏俾我老婆咧。我真係好難可以想象，喂，即係紅色就紅色啦，有咁多款喎、 哦啊， 真係 好、啊啊、多唔同嘅紅。 係啊，有咩豆蔻啊， 啊 又唔知點樣， 太陽 紅都有，真 係。咩你安個名嘅啫嘛，其 實都。係咯、啊，嗱、這、呢個唔錯啊，佢話呢一種懲罰咧就係成世跟住佢， 成世都跟住佢，條結婚都成世跟住佢。 我就係成世跟住佢唔走咯。呢个系其中一种惩罚嘅方法， 就系要成日都咁惩罚 我，折磨你一辈子。 哎呀！ 但你都好大牺牲噶，你要贡献自己出嚟。 哦，咁啊系，要激气嘅，其实自己都。 哇！呢招绝啊！其中一个方法就系挑逗佢，但系走开。 哦。 着性感嘅衣服挑衅佢。 嗯。 喺佢好想咩嘅时候，你转身离开。 嗯。 留下佢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反省自己。 呢啲似啲桥段喎、啊。啲情节嚟咯， 但系最惨嘅会唔会就系佢着完啲好性感嘅衣服之后，系、个老公离开咧？佢主动转身离开， 唔准离开咪就系惩罚咯。 然后系啦，佢就唯有将其他嘅惩罚方案捞埋，唔准走。老婆系咪都系画翻 QR 曲好啲？ 喂，但系今时今日。即係呢啲講下笑嘅啫，我唔相信而家仲有呢啲向老公嘅體罰嘅係咪啊？ 呢啲都唔係 體 罰啦。你覺得邊一種最有效啊？ 唔好啦。 邊一種最有效啊？ 我覺得邊一種最有效？ 係啊。 我覺得係你哋最怕嗰啲咯。 最怕咩啊？ 最怕嗰啲係乜嘢啊？ 頭先嗰種 要佢。你最怕係乜嘢？ 最怕就係、是。佢 叫你跪服即食面， 唔系、最怕系佢冷战啊， 就系、是、咯， 佢唔出声，你真系咧惨过死， 都唔知佢个心谂啲乜嘢，系咪？ 无声之中怎可知真拥紧你，如触摸一堆飘忽空气，眼看无数个问号被静默的你吻去，自豪自弃，从不敢不忍心识穿你，据闻你与那默记艺人恋上了，我也可别人静静地演我这套戏，亦不愿分离相对，不发一言，此时你共我有了默契，永不要幼稚的骂战，但表情彼此表情悄悄地暗示这是冷战，都笑面唱的证据怎么面对，无声之中将心声踩碎，变成最有最默的艺人不愿对，永远静静地寂寞地演你爱侣，别管你想谁相对，不发一言，只是你共我有了默契，永不要幼稚的骂战，但表情彼此表情悄悄地暗示这是冷战，都是直到目前，我爱你你也爱我，直到你过去也听我说过，破裂过嫌弃过，用过想过骗过你，我却永远怕说破，冷战再冷战再冷战，一错再错，我却爱上这个错，怪责你揭破你放弃，你可会使我好过，流言风一般于身边一声一句，从不听不讲不相一句，怕会无意揭露令人难完唱的证据，就莫面对，无声之中将心声踩碎，变成最有最默的艺人不愿对，永远静静地寂寞地演你爱侣，别管你想谁相对，不发一言，只是你共我有了默契，永不要幼稚的骂战，但表情即使表情也似没有话说，没有话说，没有话说，像冷战都笑脸，共对亦无言，仿佛都笑脸，用爱淡忘然，用爱淡忘然，让你走过眼前。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属于输入病例，亦系连续第13日本地零确诊，唔至于初步确诊少于5宗。呢一宗输入个案系一名36岁男子，系机组人员，寻日由俄罗斯坐RL9933航班抵港，他并无病症，检测后被验出带有 L452R 变种病毒。本港至今累积有11886宗确诊个案。在台湾，陆委会说明天起调整驻港办事处服务方式，但仍会维持必要运作，不会中断服务。 民进党副秘书长林非凡说，派驻香港的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的人员今日上午起全数撤回台湾，已经有七人中午撤走，留低经济部驻港代表。他批评中共想用逼台湾撤回的方式来孤立香港人。而陆委会发表声明说，港府自2018年7月起要求台湾驻港办事处人员签署一中承诺书后才能够继续留港或发出新签证，批评北京和港府以一中承诺书设置障碍，影响台湾驻香港办事处人员的轮调和正常运作，片面违反2011年双方换文内容，要对台港关系和民众权益受损负上所有责任。陆委会重申拒绝台湾在港工作人员签署一中承诺书的政治打压，亦都对北京当局和港府提出严正的警告和谴责。海关在上水检获大约 1.2 公斤怀疑氯胺酮和大约140克怀疑霹雳可卡因，估计市值大约92万元。海关人员昨晚在上水截查一名23岁男子，押解他到附近一个住宅单位搜查，在单位内检获一批毒品和毒品包装工具，将他拘捕，再在他的私家车内搜出少量怀疑毒品。南韩政府宣布下个月起放宽防疫措施，由7月1日至14日，首都圈私人聚会人数上限增至6人，到今个月15日再增8人，再增至8人。非首都圈就解除私人聚会人数上限。南韩新增429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连续两日超过400人，但较前一日减少53人，再多5名患者死亡。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天气酷热，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二骤雨增多，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我是 Mandy， 先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在欣怡花园；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进发翻一段，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在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九龙塘对行道的道路工程仍然进行紧，中快线封闭，龙尾在浸会桥面。而柴湾的永泰道就有水管更换工程，现在所有车辆是不能够由永泰道左转入常平街，需要改经嘉业街和常安街。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若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了药就不要揸车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收到人口普查通知信后，点交问卷啊？ 6月23号起，全港住户都会收到通知信，你可以打182021做电话访问或者填网上问卷，资料绝对保密。 咁有冇其他方法啊？ 收到纸本问卷嘅住户，亦可以将填好嘅问卷寄返去政府统计处。 记得喺7月18号前交问卷啦。 人口普查网上做，方便保密又环保。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文化快讯。 私人阮文亮笔名荧惑，是今年香港艺术发展奖文学艺术新秀奖得主。 他写诗超过20年，诗作记低他人生高低，亦见证社会变化。 咁自問20多年前中學到而家，其實我諗我嘅諗法冇乜點樣變化。所謂嘅無忘初衷啦，我自問我係做到嘅。咁但係必然會係即係因應各個因素啦，而悄悄咁樣去修整。譬如詩係為咗邊個去寫啦，詩點樣去寫啦，嗰、那個意象點樣樣去形成啦，嗰、那個句子點樣組成啦，即係呢啲問題始終其實我哋都唔會有一個清晰嘅答案啦。但係其實同我嘅初衷啊，就係我想不斷去書寫唔同嘅嘢，書寫自己，書寫個見到嘅世界。呢廿 年嚟其實冇咩大嘅變化嘅，我仍然做緊呢樣嘢嘅。 最近佢出版詩集《遠比桑遊》，收錄佢近年嚟嘅創作。 詩集一共六輯，寫嘅都係遠文略嘅所見所聞。 《遠比桑遊》出自《詩經》，桑遊亦都係佢個女嘅名。 詩集入面好多詩都同佢嘅女有關，但遠文略話：我哋活喺大時代，即使書寫個人生活，詩作亦無可避免會反映時代嘅變化。 咁啊，呢本書其實最大嘅主題咧，始終都係寫俾個女同埋寫個女嘅詩啦。咁尤其是啦，我哋睇住即係小朋友成長嘅同時，亦都無可避免啦。我哋咁啱就喺正呢個時代嘅轉捩點啦嚇，面對住社會嘅各種變化啦。咁所以我嘅詩歌入邊咧，必然會由個人嘅層面咧，映照出呢個大時代。即有呢啲元素喺入边嘅。 远比桑游，作者阮文略， 水煮鱼文化出版。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中女宅男撒很大，有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撒很大，有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撒很大。 哇，使唔使讲到好似卖药咁啊？ 喂，你一把年纪唔敢卖，卖唔出噶啦。 中女宅男撒很大，有彭程，彭程，彭程，彭程。 喂，我啦，喂，够啦，够啦。 星期日晏昼两点，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撒很大，撒很大。 最后半小时我哋嘅节目中女宅男撒很大啊吓，熊仔。 冇错啦，咁啊，每一次嘅名人爱情故事咧，都有好多即系警世嘅地方嘅，无论系即系佢哋个恩爱啦，或者佢哋个波折啦咁样。咁但系咧，今次要介绍呢个名人爱情故事咧，我觉得好好笑啊，好似咧系介绍紧一个咧叫做幸存者的爱情咁样啊。 系， 即系因为佢哋呢一对名人爱情咧，你会发觉啊。乜佢哋竟然仲未离婚咩？ 系， 即系你会 忍唔系咁讲嘅。 唔系，因为点解咧？因为当你知道咧佢嗰个社群背景咧，即系我哋想埋佢边都埋唔到啊嘛。即系我哋如果就算想咧侵一只脚，我都冇离到婚啦。Sorry， 但你唔系佢嗰格咯。 系， 佢哋嗰一格话未离婚嘅。嗰、那個比率原來低到得翻佢哋咋？ 係啊，但係其實我哋同佢都好近嘅，因為我哋 冇錯，我哋成日都用 我哋成日都用佢嘅，即係我哋班老嘢。 係啊， 講緊嘅係邊個？而家話你聽，講緊嘅咧就係阿豬啊。 阿豬啊，咁熟乜？我叫佢阿伯嘅喎，阿伯嘅愛情故事咯。 係啊，阿豬伯啊，係咪啊？ 係啊，豬阿伯噶。 冇錯，咁啊 ，Facebook 嘅創辦人啦，白手興家啦， 係 啊，冇錯。咁啊，佢啲身家唔使講啊，真係啊，多到啲零都即係數唔曬啊嚇。咁但係點解頭先阿豪仔咁講嚇？乜喺啊？ 咩仲未離婚 咧？佢哋係啦係啦係啦，點解咁講咧？嗱，佢同佢嘅太太 Priscilla 咧， 係 都結咗婚 十六年啦，結咗婚好耐，愛都愛咗十六年啦。 係啦，冇錯。咁啊，但系喺佢身边嗰啲咧，就真系点比好咧？ 佢身边嗰啲系乜嘢啊？ 佢身边嗰啲 富豪咯， 富豪系啦、 啊，因为话全球首五名富豪，即系一二三四五，系啦、就系佢哋嘅 系啦， 佢哋嘅小圈子朋友嚟嘅， 仍然都仲紧守岗位， 仲系未离婚嘅， 仲系坚持大家拖住只手，系啦，希望可以白头到老。佢身边有啲咩咧？咁啊，譬如佢 Tesla 行政总裁啦 ，Elon Musk 啦，我哋之前有介绍过啦。 哦，离咗婚噶啦？ 系啦， 系咯。 你记唔记得佢识咗嗰个女仔啊？唱歌嗰个咧，个后生女啊？ 系咩话？仲话影响佢噶 Tesla 唔知几个发布嗰个咧，系好似系。 咁啊，跟住 Amazon 嘅创办人啦 ，Jeff Bezos 啦，咁啊 LV 嘅。集團董事長咧 ，Bernard Arnault 啦，咁當然之前我哋都講過 Bill Gates。 Bill Gates 係咯，都離咗婚。咁、 如果你講即係佢哋呢個嘅圈子啦，即係計佢哋嘅財力嘅話咧，即係五對當中啦，啲報道講啦，得翻佢一對咋。 哇！好犀利！ 你頭先用個幸存者咧， 係啊， 生還者咧， 係啊， 都形容得好貼切啊。 係啊，我哋終於都可以有一格咧，就話其實我同朱一柏嘅一樣啫嘛。 係啊， 即係大家如果仲係繼續有嗰段婚姻關係咧，你可以同佢一齊互相攀比一下。 係啊，緊守崗位啊嚇。咁啊，點解今日？会拣佢哋即系同大家讲佢哋爱情故事咧，因为佢哋啱啱其实都庆祝咗佢哋结婚九周年冇几耐咋。 其实都过咗七年之痒啦， 系过咗啦。咁啊，5月21日系佢哋结婚嘅周年纪念啦吓。不过佢哋真系好低调。 点啊？ 不嬲都结婚嘅时候都好低调啊，冇话即系好铺张啊。以佢哋嘅财力。 可以擺張 擺酒擺全世界咁樣，你話啊有我哋嘅 main office， 是我哋都去擺酒嘅，都得。佢哋唔做，非常低調。 如果佢要高調就慘啦，每個 Facebook 用户都發一張請帖啦，收銀鈴都收到手軟喎，真係。 係啦，咁但係佢哋冇做到啦，咁啊靜靜地度過佢嘅呢個結婚周年嘅紀念嘅日子啦。 行山啫，佢哋 係行山係啦，咁啊喺亦都出咗個 post 啦，就係講 I can't believe that next year we'll have been together for。Half of our lives 係啦，冇錯，諗唔到啊，明年就十年啦， 係咯， 即係好似半世咧喺埋一齊嘅咁樣啦，咁啊，但係佢哋嗰個愛情故事都真係好甜蜜嘅。 係咁啊，佢就 朱伯格有講過係咪啊？翻去學校 朱伯格嗰陣時就喺哈佛啦，佢母校嗰度嚟嘅。佢話佢喺大學咧，佢話我最靚最好嘅回憶咧就係遇到佢太太。咁好多讀大學嘅人都係好希望可以遇到一個佢心目中嘅夢中情人嘅咁樣。 不過好多時都大學。 是啊，他说咁如果回忆起那段爱情呢，他说他最早就搞了个恶搞网站的叫做什么 Face Mesh, 咁啊是专门一啲恶搞的。咁啊点知呢就被学校管理委员会呢就接见，咁啊他以为就嚟被人踢出校啦。点知咧就喺呢个告别派对，哇！真系搞咗告别派对，即系佢以为自己真系走佬啦。咁咧就认识到系啦，佢老婆 Priscilla 啦。咁咧然后咧佢话呢一个 Face Mesh 咧亦都系 Facebook 嘅前身嚟嘅。咁即系话咧，你可以咁讲啊，喺佢即系 Facebook 嘅前半世人嘅嗰个经历里边咧，就遇到佢嘅太太啦。咁 系啦，冇错。咁啊，佢哋都就系咁样啦，慢慢开始就即系认识。咁啊，然之后就热恋。咁啊，2005年嘅时候就交往。 系 咁啊。當時其實阿朱伯格都好忙啦，咁啊完 搞緊 Facebook， 搞緊 Facebook， 咁就冇讀書， 係 啦。咁但係通常去到呢啲位置， 嗱佢老婆識有眼光啊，唔讀書唔緊要，知道你大有前途， 係啦， 係咁撐佢， 係啦，你繼續去即係專注你自己個創業啊創作啦咁樣， 係， 咁就一路咁支持佢。咁啊話 Priscilla 咧更加係後來跟埋佢哋團隊咧去到加州嗰度咧係一齊支持佢一齊創業。 哇，其實呢啲係跟得夫人嚟喎， 嗯， 即係你嗱好嘅地方就係你覺得是黐钱啦，如果不好就觉得你监视啦。 不过咁，即系我觉得呢啲你话系咪跟得？你话你会成日黐住，咁但系有啲人真系好中意黐住。 系啊，咁啊，有咩值得参考呢？就话佢为咗避免咧，冇咗嗰种热恋嘅温度啊。 点啊？ 咁啦，朱伯格咧就同阿 Priscilla 咧就订立咗一个叫做100分钟爱情协议。 哇，有钱人好中意订呢协议。 系啊，咁个协议内容咧，大家都可以自己攞纸笔抄低，睇下做唔做到啦。 系 两个人每个礼拜必须要至少。约会一晚，每次相处嘅时间最少要有100分钟，即系你冇谂住咧，嗰个所谓一晚咧就话11点嚟，11点半就走，咁佢唔当一晚嘅吓，佢话咧最少要100分钟，咁即系都有个半钟噶咯，起码要个半钟 啦，起码个半钟啦，接近两个钟啦， 系啦，而且咧约会地点咧亦都唔可以话喂就喺 office 个 meeting room 啦，唔得，佢话要喺 Facebook 办公室同埋屋企。以外的地方， 嚇死我！嚇要喺辦公室， 係喂辦公室好刺激㗎， 唔係佢哋嘅辦公室夠大啊嘛。 係啊，以外嘅地方，咁呢個 即係離開工作， 同埋屋企咯， 同埋屋企。 係啊，即係呢個其實好似你嗰個教誨嘅。 點啊？ 你咪成日都同我哋講就話結咗婚都千萬不要忘記咧兩個人嘅相處時間啊嘛。 杜麗莎教我哋嘅。 係啊，我原來一個教一個。 係咪即係佢就係話即係要記住即係同身邊嘅人係啦，相處係因為最後陪住嗰個都係你老公。 系啊， 系啊，冇错。咁啊，自己有啲时间咧，好好喎。佢哋因为结咗婚之后，跟住佢哋有咗细路仔啦。咁但系点样能够有自己啲时间呢？ 哦，咁就要 揾人，要揾人凑啦，系咪？ 佢揾咗两个， 系啊， 两个叫做咩？ 月 育婴，即系总之有人陪啦，陪两个咯。 系啊，小朋友咁样啦。咁佢哋就都拍咗拖7年。 系 系啦，咁样先至系结婚，好低调咁样结婚啦吓。咁以朱克伯格嘅身份，你买咩钻石戒指都得啦，系咪啊？买几大粒都得啦吓。咁但系当时话佢咧就自己用自己嘅心血，用自己嘅心思，亲自设计咗一款红宝石嘅结婚戒指咧，送俾佢太太。 佢结红宝石都好靓啊，不过就据讲就话冇钻石咁值钱啫。 系系 系啊，但系佢话象征住。熱情同埋愛，最緊要係咩我親自設計喎， 係啊， 同埋可能佢揀嗰粒係好大粒㗎啦。 咁大粒細粒嗰啲你自己中意咪得咯，係另一部啱啊，佢買幾大粒都得啦， 係咪？ 真係 佢買幾大個礦都得啦， 買幾多間公司都得啊，真係啊。咁啊，結咗婚3年之後就做爸爸啦，係啦，生咗個女啦，係 Maxima。咁跟住然之後咧，不過呢段做媽媽做爸爸嘅經歷咧，其實都好似坐過山車咁。 係啊，因為佢哋有試過譬如 話叫做有生流產啦， 係 啊， 三次啊， 所以係啦、啊，其實佢哋都用咗兩年時間流產三次咧，最尾先至可以咧，即係陀到咁佢哋啲兩第二嘅女咯，咁而家就係一個很好好嘅幸福家庭咁樣。 係啊，嗱，我哋而家成日就話哇 ，Priscilla 即係嫁咗俾朱克伯格，就好似飛上枝頭變鳳凰，又或者好似豪姐你所講啊，佢真係慧眼啦，係嘛？好年輕嘅時候咧，就已經知道啊，呢個真係非池中物啦嚇，咁啊贏曬啦，作為一個女人，但係唔係喎，朱克伯格佢自己講，其實贏嗰個係佢 嘅，係係係， 佢話咧，哇，佢肯嫁俾我，我乜都賺曬啦， 係，因為佢覺得可能係即係佢會受佢好多影響啦，有好多改變啦咁樣，咁我覺得佢有一個心思咧，就真係朱克伯格真係贏嘅，即係佢對佢老婆好咧，唔係淨係話買紅寶石戒指啊嗰啲咯，佢話佢就知道太太咧要照顧個女啦，瞓唔到覺啦，咁啊覺得佢覺都冇得瞓嘅，老婆好陰功啦，佢就設計咗一個咧睡眠盒啊，呢個睡眠盒咧就會喺固定嘅時間咧就發出一啲柔和嘅光，咁啊微弱嘅光線同埋柔和嘅聲音，就唔會咧啷啷啷啷咁樣咧，即係好嘈咁樣啷醒，咁可能就係佢自己起身。但是又不用吵到个老婆，可以俾佢继续瞓，但又可以令到自己准时，即系可以吓有作息嘅时间咁样。哦，咁呢个真系会好贴心， 好锡老婆， 系啊， 亲自设计，好亲自出发， 几好啊，真系 好体贴啊。咁啊，同埋当然啦，佢哋其实都系同之前我哋头先所噏嗰啲富豪，譬如 Bill Gates 啊等等嗰啲相似，咁啊都有啲慈善嘅活动一齐去做，低调咁做一啲即系科研嘅基金啊、慈善嘅活动啊等等。不过就算结咗婚，差唔多接近九年 啦， 系啊，都仍然系用头先嗰啲嘅方法啦吓，大家得闲100分钟的协定系嘛，拍下拖， 好紧要啊， 系啦，去维持自己即系彼此之间嗰种爱，就不忘初心，勿忘初衷啦。 所以大家唔好净系谂住喺个 Facebook 度展示你嘅爱意啊， 系啊， 阿教主自己都唔用嘅， 啱啊，咦，咁我用唔好啊？ I'm your knight.In shining armor, and I love you. You have made me what I am, and I am yours. My love, there's so many ways I want to say I love you.Let me hold you in my arms forevermore. You have gone and made me such a fool. I'm so lost in your love.We belong together. Won't you believe in my song? Lady, for so many years I thought I'd never find you. You have come into my life and made me whole. Forever, let me wake to see you each and every morning. Let me hear you whisper softly in my ear. In my eyes, I see no one else but you. There's no other love like I love. And yes, oh yes, I'll always want you near me. I've waited for you for so long. I want you to be. Cause my love, there's something I want you to know. You're the love of my life. You're my lady. 系啦，喺张伯格心目中嘅呢个 lady 就系 Priscilla 啊 ，Kenny Rogers lady， 佢都话咧，即系 Priscilla 嫁俾佢，佢赚咗，佢话从来都冇谂过吓得到啲乜嘢，反而系我一直都受到佢嘅影响，一直都喺度改变，呢个系一个好嘅改变添啊。 系啊，嗱，张伯格嘅 Facebook 咧，的确改变咗好多人嘅即系生活啦。 系 咁，但系如果你话咧喺 Facebook 未出现之前咧，我谂大家最有影响咧。其中一樣啊，我諗都係即係睇漫畫、動畫咁樣，即係特別係對好多宅男咧，唔係上網即係打機咧，就係上網睇漫畫。 豪仔可呢個漫畫嗰個文化嗰個影響好多代嘅真係。 因為最近咧，原來就咁啊，日本咧，佢哋亦都有一個好出名嘅即係出版社啦，小學館咧，佢哋就做咗一個文調啊。呢個文調係點嘅咧？佢先問一個問題就話：喂，你覺得咧？最能夠代表到日本文化嘅咧係乜嘢嘅即係事物咁樣，咁佢問咗幾多人咧？五十幾萬人喎， 哇！ 真係好有代表性喎，15歲以上。咁咧有啲人咧就最多人揀咧，覺得最代表到日本文化咧就是、日本料理。 嗯，係咯，食物我都第一個第一時間諗都 係。係啦，即係嗰啲咩壽司啊咩都好啦。咁啊，總之 沙 基係啦，日本料理咧就係佢哋覺得最能夠代表嘅、嗯。第二咧其實都有啲出人意表，第二咧就係神社。 哦 即各式各樣嘅，即可能有啲廟居啊、寺廟宇裏邊啲神社啊咁樣啦。咁啊，你都可以話係嘅。如果你要話俾人聽，即係畫一個圖畫出嚟、 嗯， 就俾人知道呢度日本嘅話咧，咁你就唔係淨係畫高樓大廈嘅、嗯，你可能真係會畫一個嗰啲咩廟居神社咧，望到就知道啊，有啲唔同。 去到參觀你有祈福啊等等。 係啦，咁啊第三咧就係、是。茶道啦，同埋書道啦，呢一啲咁樣活動，呢、這個都我哋香港人就少接觸。 係。 咁但係你都有見嘅，啲日劇裏面咧，間唔少佢哋都會有啲即係老人家咧、都會表演啊呢一啲咁嘅技能嘅咁樣。咁啊，去到第四咧就係、是、漫畫啦，即係動漫啦，應該咁樣動漫啦。去到第四，咁其實都算名列前茅㗎。 啊，起碼 top five 咯。 係啊，我有時都諗緊咧，如果香港咧、我哋都有港漫啊嘛，唔、知會排到第幾位咧，即係代表香港。 即係講你講係動漫。 唔係淨就咁譬如話代表香港文化咧、 哦， 可能我哋第一個會唔會都係揀熱奶茶啊？ 係啦、 啊， 菠蘿包、菠蘿包啊嗰啲。 係啊，咁但係我哋未必會揀廟宇喎，可能我哋會揀港產電影都會有啊、 或者廣東。 廣東歌咯，係啊，港漫我真係唔敢包啊，因為畢竟我哋都起跌得太多，即係亦都未去到話好影響到每個階層咁滯啦。但佢哋就係動漫就係、是、第四位嘅咁樣，咁於是乎咧，佢哋再接再厲，就再問埋呢五十幾萬人咧，就係話咁你覺得咧咁多年以嚟啊？边一套嘅日本动漫 影响得你最犀利？ 系啦，影响得最犀利、你会点样将佢排列呢就是、被誉为国民动画咧、应该系边几套咁样？哦，咁就厉害啦！佢哋就即系总结咗咧，有三十套作品嘅、有好多咧，即系香港人一样都系陪住成长咧，都有睇到嘅。咁我哋同大家倒数几个啊，譬如咧排第三十位咧就系、是《钢之炼金术师》。咁啊呢个亦都系咧好多九十后嘅人咧都好中意即系睇噶啦，追捧噶啦咁样。咁啊第二十九位咧就系、是《Hunter 乘 Hunter》。咁啊好笑啊！佢哋即系介绍嘅时候咧就话嗱呢个动漫最大嘅特色咧就系、是、咧。一路未有结局咯，佢话咧唔知道各位读者咧，你啲子子孙孙咧有冇机会可以睇到个结局啦咁样。咁啊有啲好新嘅，譬如咧排第28位咧，嗱，所以佢有个特色系咩咧？佢唔系经典嗰啲动画咧就会占据嘅位置高啲，有啲咧可能系好新嘅呢几年嘅作品咧，佢一样会排名咧，即系都有重要性。譬如排第28位咧。就係呢一個關於我轉生變成史內姆者當時，係真係呢五六年嘅產品嚟嘅啫，我都冇睇過。 鬼滅之刃有冇份上？ 啊，鬼滅之刃啊！如果你咁講嘅話咧、我就話俾你聽啦，佢係有嘅。 哦， 係啦，咁啊嗱，我哋一路數啦，有啲我哋就唔係即係唔特別講啦。美少女戰士 啊， 排第25位，係啦，都即係榜上有名嘅。咁啊，有啲小飛俠阿童木啦，都有喎、啊、呢、這個 Astro Boy 啊，哆啦 A 夢都上得。早嗰啲位嘅嗱，23位就小飛俠啦，第22位就北斗之拳啦、第21位咧就火影忍者，即呢啲都比較而家大家都好熟嘅。 第二十位咧就系《千与千寻》 啊， 系啦，即系都仲有即系呢一个叫做吉卜力公司嘅。咁然后咧第十九位就系《宇宙舰长大》宇宙舰队大和号啦。咁、嗯、啊如果再有啲熟悉啲嘅咧，《新世纪福音战士》咯。咁最近 Era 攞嚟恶搞都去到第十六位嘅，系啦，小丸子都系十五位嘅，龙猫都有啦。咁、嗯、如果你话去到 Top Ten 咧，嗱，蜡笔小新都系第十二位嘅、 嗯嗯。 Top Ten 咧就有《男儿当入樽》啦， 《 进击之巨人》啦。这个咒术回战这个我都没什么点看过。是啊那么还有机动战士根登啦。那么哆啦 A 梦第五位。 嗯。 龙珠第四。 那我都第四 位、啊。是啊海贼王第三柯南第二鬼灭之刃第一。所以我特登 揀。第一是鬼灭之刃、啊。 是啊所以我就说了后起之秀一样可以占据重要位置的。 哇。 龙珠啊。我个仔而家都中意，所以咩叫传承经典咧？ 唔系，所以我觉得呢啲好嘅，即系传几代呢啲，大家亦都有共同嘅话题同埋嗜好。估唔到呢五十几万人里边啊，大家嘅选择 好日子啊！ 系啊，都有好多呢啲嘅经典啊。佢嘅歌又记唔记得咧？吓，即系佢哋啲歌曲啊，意思系。我哋今日回味一下啦，拜拜！做咩有龙珠嘅歌曲啊？记唔记得呢只歌啊？